们伤心，我赶紧照顾你的小脾气，笑着擦干你眼角泪滴，我们也都一样感性，感动得很容易。我很爱你，并不是随便说说而已，三言两语怎么能够表达我心意？时间飞逝，慢慢升温我们的感情，这场爱起承转折，坚定了我的执着。